1348866235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当黎明和落日的光影交错的时刻，我们纷纷逃出每一座尖角的城市，一道闪目的光芒从远处的天际闪现，如同自由将我们迷茫的心灵唤醒。为寻求正义而灵魂孤独的人显现，为放逐的囚徒的被遗弃的人闪现，为寂寞的行者和伟大的勇士显现。

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中国新闻网消息，在22号，位于丰台区卢沟桥乡望园东路商业街区的斯巴鲁 4S 店被拆除。迄今，这条长300多米、建筑面积8.8万余平米的商业街已基本完成建筑主体的拆除，疏解人口近2000人。根据统一部署，拆后用地将主要用于留白增绿。卢沟桥乡的这一块地将用作绿化或便民服务设施的建设，配合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和出行环境。北京晨报消息，近日2017服务机器人产业生态大会在北京举行。在此次大会上，康利幽兰正式发布了小笨机器人新品 RFC 系列及爱乐优的升级功能。在康利幽兰机器人系统之上，利用可视化编程，教育领域开发者可以轻松上手开发教学软件，将教学方式转化到机器人平台，引领机器人教育迈入2.0时代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再怎么为爱奉献， 再怎么心甘情愿。 今生的考验， 考验。 知道你没有舍不得，哦，你 是北京时间